波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南信解品第34-16善现生者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故苦胜地清净。苦胜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苦胜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 若生者清净，若极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四境律清净；四境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四境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故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四念住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空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生者清净，故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佛实力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似无所谓，似无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生者清净，故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无妄施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恒诸舍性清净。恒诸舍性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恒诸舍性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生者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生者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生者清净，故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欲留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 若生者清净，若依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生者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生者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佛此善写，养育者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养育者清净，故眼处清净。眼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眼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养育者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色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养育者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眼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 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鼻界清净；鼻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鼻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舌界清净；舌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舌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意界清净；意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意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养育者清净，故法界、意识界即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水火风空十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 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苦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即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四净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四念住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 空姐偷门情景，故一切之至情景，可以过。若养育者情景，若空姐偷门情景，若一切之至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情景，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情景，无相无愿解脱门情景，故一切之至情景，可以过。若养育者情景，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情景，若一切之至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养育者情景，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解，养育者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养育者清净，故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佛实力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养育者清净，故无往事法清净，无往事法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无往事法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恒住舍性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养育者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养育者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养育者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 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清净，故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欲留果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养育者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佛子善现：是夫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是夫清净，故眼处清净，眼处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眼处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耳鼻舌身一处清净，耳鼻舌身一处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耳鼻舌身一处清净，若一切之至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是夫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之至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 若色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眼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故鼻界清净。鼻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鼻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故舌界清净。舌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舌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夫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是夫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世夫清净，故处界身世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故一切清净；一切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一切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法界、意识界及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世夫清净，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世夫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7。